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2019年北京青年广播全新打造12档节目与你见面， 志在未来， 我是夏冰，志在未来，让职场之门为你打开。 我是体验官， 大家好，我是高燕，时尚潮流新体验尽在我是体验官。 左右巡航， 我是常小航，左右声道巡游远航， 去享生活， 环球数码有新意， 辣妈正传。 大家好，我是袁一，辣妈正传，让你养娃不乱， 一起改变， 一起改变，如你所愿。 982变形记， 我是小雨，变成更好的自己，我在982变形记等你哦。 漫游嗨翻天， 我是漫游嗨翻天主持人小美。2019，让我们继续打破次元壁， 挑战新歌声。 我是道道，好听、好看、好玩，就在挑战新歌声。 夜色开场白， 我是楚笑，愿你身处清澈的夜，常有从容的笑。 10点打路机， 我是周准，夜里的声音会发光。 杰克堂的故事盒， 我是杰克堂，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青年广播诚意巨制12档全新节目，2019陪你天长地久。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10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来找我，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 我不管你此刻会想起谁，反正你22点的时候会想到10点打路机的话，我就很开心。22点03分13秒钟，谢谢张二宝彼得鲜亮的小心心。今天是2018年的12月11号，星期二，你过得怎么样？最近有什么新的发现、新的收获、新的体会吗？我有，我有很多。因为马上就要到年底了，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些工作的总结和收获吧。今天晚上我们在北京的夜晚，在北京的夜色当中，就来聊聊你最近的生活怎么样，有没有一些小小的新的发现、新的变化，让你觉得原来以前我认为是那样，现在变化了。如果你是新朋友，欢迎你来到10点大陆机的节目，这是深夜电台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直播节目，这个声音来自于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深夜节目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特别开心能认识你们啊！认识你们之后呢，我们可以去在夜里分享好的音乐，我们可以一起共同的在一个时间里难得的听一首歌，同样的说几句话，聊聊天，是件快乐的事情。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呢你可以下载花椒的 APP 搜索关注10点大陆机。谢谢小果分享我的直播间到你的朋友圈，谢谢不改分享我的直播间到你的朋友圈。如果你觉得这个节目不错的话，我真的非常希望你把它分享到你的朋友圈，好吗？最近你的生活有什么改变吗？ 我的生活变了一些，是因为受了一个小小的伤害，然后就会觉得以前特别着急，特别担心一些事情哈、啊，现在会觉得 OK， 还有很多热心的人去关怀我，去帮助我。我要谢谢这几天帮我一起代班的李雷，还有道道、吴雨桐是我的同事，也谢谢所有打电话、微信问我病情的朋友。你发现，当你有一个小小的，比如说小病样的时候，或者小状况的时候，你会受到一些些的关心，你会觉得自己很重要，对吗？还有家人会不经意流露出比往日之前的那种细心啊。这就是生活的变化。我就在想，如果平时我们的生活不是这样，简简单单的，也会有一些感动或者鼓励关怀出现，该多好呢？所以我们就会不停地去调节生活，让我们一起去变成那个更好的自己，更好的人，趁着我们还没有完全的老去。什么时候算老呢？我一直最近在想这个问题。你认为多大算老了？我觉得60岁之后应该算老了吧，你们觉得呢？我觉得60岁应该算老，但是我那次去旅行，去南澳，塔斯马尼亚，澳大利亚的南部塔斯马尼亚去玩的时候，我们的导游全程开车的一个女性导游，我说过吧，跟你们，67岁，有3个女儿，是3个女儿的妈妈，而且她的体力非常的好，谈笑风生，就像一个青年人一样，令人非常的羡慕啊！我问他为什么一直是这样的，然后他跟我说，因为每天接触的都是游客，都是年轻人，他也让自己天天 news update。上山雷啊 ，Looper 说30就老了，那你有点悲观。我觉得30是多好的年纪啊，又有一些社会的经验，又有一些经验、体力的储备，正好可以往上发展的一个好年龄，30一点都不老。今天有很多好听的歌送给你，也准备了很多新的歌曲。首先呢，第一首歌，我觉得，这个人昨天我还放他的歌了。我觉得他是67年，你觉得他老吗？67年的西安人，你觉得他老吗？但这首歌给我的感觉是，他依然有青春的痕迹在里边，很美好的一种表达啊。他是谁呢？我觉得那个年代唱摇滚的歌手当中，他算长得很帅的一位了。郑钧，灰姑娘，很多人因为这首歌而迷上了郑钧。那我觉得，希望所有的朋友能够永远的不放弃，永远的不退转啊，永远向前进，有一颗年轻的心啊。有请郑钧啊！你现在过的生活快乐吗？我希望你快乐。郑钧，永不退转，送给深夜听歌的你 ，Enjoy。 你所拥有的东西，是否能让你满意？深爱过的人们，是否还能让你心生欢喜？曾经的我们一贫如洗，可那时的我们却可以为彼此奋不顾身。活在遗憾的世界，守着一颗圆满的心，记住美好的誓言，做一个永远喜乐的人。 时常为生活焦虑吗？你常会觉得自己力不从心，又有想被人鼓励的片刻，找不到那个去可以鼓励你的人。有时候生活就像一首歌谣，你轻轻地唱，他轻轻地和，你会发现在云端会有美好出现。很多美好都是自己给予自己的，当你自己在闪光，你周围的一切都是参照物，对不对？ 相拥，此生应已无憾，唯有是愿永不退转。 谢谢郑钧啊，永不退转。文字能够记录某些时刻，那些时刻随岁月流逝，从每个人的身上消失，那是些失去后不会再来的时刻，类似于童真，在一个人身上只会出现一次。地中海上一个无名小岛上，和陌生人玩沙滩排球时的快乐和难过，在旧金山，每一次俯冲和上升时，车停在山岗上，那一眼所看到的温柔景色，还有在巴塞罗那漫长的午睡，在纽约认识到人要接受不努力也没有梦想的人生，好像都是这样的时刻。十点大陆机，见字如面， 见字如面。 哎，1967年的郑钧现在多大？你们自己算，不年轻了是不是？可是他唱了一个很舒服的歌，就是为他鼓掌有足够的理由。不要改变自己，朝着你的方向去大步的向前，也许有时候会被摔倒，会被撞一下，会被门挤一下， anyway go ahead， 往前走，往前走。谢谢鬼仔88888关注了我，我一看你是西安的朋友，是因为郑钧关注了我吗？谢谢郑钧，也或许你是喜欢十点大陆机这个节目呢。今天我们说你最近有没有生活的一些新的发现，我觉得初为人母的二宝他有生活的新发现。他说那天下班路上，小区取快递，四包纸尿裤，一箱奶粉，从小区门口扛回家，一身汗到家了，老公给开门，他女汉子般的开门，把快递扔地下，感觉胳膊都僵硬了，汗哗哗哗的疼。突然闺女走过来用手帮我擦汗，我当时心都化了，感觉自己不是一个人在 fighting。 懂事啊，小姑娘懂事，好暖的，非常的暖暖的一段话哈。我觉得生活的变化随时随地都可以拥有的，你只要是一个有细致观察能力的人，就会被瞬间的一句话，一个问候去感动。郑钧，谢谢你啊，在这样一个寒夜里带给我们永不退转的感觉。今晚还有很多好听的歌，我会一个一个送给你。接下来我觉得郭顶的音乐呢，是那种 又是不同年代的人对于音乐的理解哈，音乐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你喜欢不喜欢之分。当然在你的喜欢的这样一个审美的基础之上，你可以选择你最喜欢的音乐类型和歌手，这个是无可厚非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独特的自己的感觉。然后我觉得这首歌曲就像我们人生的很多的一些 corner， 一些十字路口转弯，也许你会不太清晰下一个路口会遇向谁，你会做些什么事情，会经历什么，是好事还是坏事。但是当你真的经历了，你才能找到方式和方法去解决它，然后下一次如果是不好的我们不要遇到它，如果是好的的话我们就可以让那个幸福延续下去哦。你们都在我还挺开心的。我是谁？我是周准，一个还挺好的人。Love is love， 有请郭顶，我非常喜欢的年轻的新锐音乐人，这个声音来自于十点大陆机 For you。 雨天还是习惯把伞靠右，安静的街头陪着你一走，想在离别尽头牵你的手，一起去穿过幸福出口。下个入口再遇见你的时候，感觉到温柔。下个入口感动蔓延的时候，我在你身后。我不想睡还是想要去体会我的一切，你不会明白我。因为只聊到凌晨左右，还没有说够这种感受。你给我的卡片我都没丢，我想要保留、你的所有、下个入口你笑着说我的手还没有牵够、下个入口我说要和你拥有人的天空。 等你。 大家好，我是赵英俊。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还要我等多久？ 那天我爬出窗口，站在十七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 十点答录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 最近生活的发现，我有一个朋友最近工作很累啊，在我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基本都会说：“哎呦，准子，我一天睡仨小时，我这样干是不是年底就挂了？”我说：“不能这么想，不如意的时候呢，不要紧，万要往悲伤里钻。你看我今天是不是很开心？可是我手还是很痛啊。”但是痛有什么办法呢？想想好的事情，痛就会减少。而且我觉得有一种命运的安排，你把事情往好里想，它就会往好的方向去发展。想有笑声的日子，所以说能尽量休息就休息哈。而且很多的朋友会现在重视自己的身体健康了，除了去健身房健身。我那天看了一个很好笑的微信分享，说，没想到健身健了半年，再健身也是一个变壮的丑男。我觉得很有意思，我就觉得我现在的网友很有意思，他们可以用大把的时间去在网上留言，去自己想很多的事情，阐述很多的观点。身体是你自己的，这一定是没有问题的，而且不要留下很多的遗憾。现在的城市有非常多的城市综合病，亚健康好像每个人都有吧，睡眠不足，然后低血糖，缺少爱，缺少人关怀，对很多事情失去真正的这个关注点和吸引力，时常感到孤独，时常觉得没底，时常觉得有人会离开你，时常觉得自己的工作不能达到你对生活的要求，对物质的追逐，这都是我们物欲不能满足的时候你的一些自己排生出来的想法，每个人都会有。当你月薪5000块的时候，你想那个月薪10000块的人是不是生活应该比我幸福，于是你用心用了一年，你月薪10000块了，你发现你一样不太开心。那你到月薪10000块的时候再想，那个月薪50000块的是不是应该比我生活的还幸福，什么包包鞋子可以去买，你用了5年的时间又到达了月薪50000块，你又发现你又产生了月薪50000块的烦恼。我觉得不管是月薪5K 还是50K， 你只要没有遗憾，活得不空洞麻木，就是一个最好的表达，最好的生活状态。我觉得不能再同意这句话了，我很同意这句话，在你有限的可以掌控的经济和精神能力之内，过好你想要的生活。同意这句话的比一个小心心看看呢。今天有两首歌推荐给你，都是新歌的，一首郑钧啊，永不退转。下一首歌，咱不听 CD 了，咱看 MTV 好不好？用心的节目就是这样的哈，十点打录机，生而不同，有情才见雅。 都要释怀，我也认真过了。

十点大陆机见字如面， 见字如面。 每当深夜，我都会来到这里，话筒那头的你们忽然听到电台正在播一首触景生情的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十点大陆机，点一首歌。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 以后 就没有回忆那么多。 十点大陆机，如果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就没有那么多回忆了。小果是一个喜欢广播、喜欢声音的好朋友、好女孩。她说：“习惯了三点一线的生活。我今天跟朋友第一次尝试滑雪哦，虽然还是有点慌，在尝试的过程当中不断的跌倒，再站起来的过程，但最终成功滑翔的瞬间，那是相当有成就感的。”这一年尝试了蹦极和滑雪，不错，去了想去的城市，尝试新鲜的事物，尝试了才知道自己适合什么，什么适合自己，真好，明天会更好。我会觉得人生有不断的尝试是一件好事，你是可以证明或者说你没有变得变得心态在变老，而且你可以去发现一个新的自己，那个小宇宙被打开之后，你会觉得很神奇。这个神奇只有你自己可以想到，别人会给予你什么呢？我觉得越到了一个年纪啊，你就会觉得越不需要别人的眼光或者别人的加持。爱谁谁，有的时候是这样哈。李诞不是说人间不值得吗？这都是网络流行语。其实人间很值得。人间值得的事情有太多。接下来送给我自己一首歌，这首歌是我在很多年之前，也是自己身体抱恙的时候听到的一首歌。那时候我自己身边没有人，没有亲人，也没有爱人，一个人。我那次很少出门的那个瞬间，我老听这首歌，觉得我没有现在活得那么明白啊，那时候很一意孤行，你懂一意孤行吗？很钻牛角尖的，送给那些老钻牛角尖的人，就是很拗很滞的人。但是这首歌又充满了柔情，我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我的心就会特别沉静，静下来想想我的过去，过去里的朋友，得到的，失去的，回忆。 当时我们听着音乐，还好我忘了是谁唱，谁唱。当时桌上有一杯茶，还好我没将它喝完，喝完。谁能告诉我？有多近？ 什么？当时如果拥有什么，又会怎样？ 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 我觉得我们是同一类人。你们有没有觉得我的嗓子在不停地打架？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是很好。一定要好好的对待你的身体，它会在任何的时候给你一个非常大的反馈，这个反馈你有时候感觉不到的。当时的月亮好听啊，我现在听还是满满的感动。那个时候哪有什么小视频呢、哪有什么，都是简简单单的生活。找一个朋友去后海，去鬼街溜达溜达，吃吃饭，坐在马路边抽根烟，聊一聊，拿着酒瓶啤酒瓶喝点酒，就觉得特别开心。吹着小风，然后去录音棚唱唱歌，弹弹琴，写写曲儿。年轻真的很好。对啊，今天薛瑞看到今天还是保护色的毛衣，这个穿衣服不太方便，所以这个衣服我昨天晚上到现在就没有脱掉，它还带到我的体香，真的还是不错的。20%的毛和80%的棉线的一个毛衣还不错啊。最近你的生活怎么样变得？丰富吗？空洞吗？有色彩吗？我觉得最近我的生活还真是挺精彩的，各种滋味。所以呢，人不能太顺了，要太顺吧，有时候觉得，不像真的。有时候太苦呢，也觉得为什么那么背呢？就得悲喜交加。有时候下点雨，来点雪，再刮点风，天气才晴了，是不是？深夜听歌真好。因为我今天要把车送到 4S 店，因为我那个发动机老响，原来是那个发动机底下有一个鸡爪托，要换一个新的很沉的一个东西。换了之后，哇，好像新的一样，感觉特别开心。感觉哇，终于像新车一样了。你看人生一个小小的变化啊，就会觉得生活有非常多的感触。我用一只手开车，感觉很酷。我是多想两只手开车，真的。我在车上听歌，觉得很开心啊。现在的纯音乐的节目很少，懂音乐的 DJ 并不多啊。我觉得，我希望所有在深夜放歌的 DJ 要懂一点点音乐，了解作曲作品背后的故事啊。 我是匹旋转木马，生在这天堂，只为了满足孩子的梦想。到我背上就带你去翱翔，我忘了只能原地奔跑的那忧伤，我也忘了是自己永远被说伤。不管我能够陪你有多长，至少能让你幻想与我飞翔。奔驰的木马让你忘了伤，在这一个供应欢笑的天堂，看着他们的羡慕眼光，不需放我在心上。旋转的木马没有翅膀，但却能够带着你到处飞翔。音乐停下来，你将离场，我也只能这样。 昨天晚上我放了王菲的版本，王菲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对制作人说，哎呦，这歌好甜哦，我要重新编一下。我个人在深夜听袁惟仁这版的时候， 我给袁惟仁打10分，给王菲打9.5分，我更喜欢袁惟仁的版本。你呢？你喜欢哪个版本？潍坊粤语录，你可以加任何的 city 粤语录，这都是我们活生生的生活。感谢袁惟仁玄牧。二宝是我们的好朋友，他说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每个人手上都长了手机，要么就是微信，姐妹又吃饭他却一直聊微信，交谈的都是朋友圈里微信里面的事，觉得特别扭没劲。我感觉我脑海里充斥着是虚拟的网络，我甚至想那些公众号是不是有点喧宾夺主，我们是不是接受太多的信息而没有思考自己的想法呢？我觉得有。我跟朋友吃饭的时候我很少拿手机，我都放在一边。哎，我做的还不错，所以我觉得我挺好的。大家真的不要老跟手机在一起，那个东西没有什么太多的好处啊。一地狗毛这位朋友他是这么说的，木马这首歌确实很好听，我喜欢王菲那版。木马是一个乐队好吗？旋转的木马，旋木好吗？真好，明天会更好。不管你喜欢王菲还是喜欢袁惟仁，我觉得都挺好听的。男人和女人的木马不一样啊，王菲旋转的是木马，袁惟仁唱的是高头大马。yeah, 这个解释也不错。我们每个人都是乐评人，每天晚上都可以有大把的乐评。时间还有11分钟，接下来这首歌曲你们乐评一下，来听听或者写一写听完这首歌你的感受好吗？来听听看 啊，这首歌前奏很长很长很长，超级长，64秒。在64秒的时间当中，你可以回味一下 PURE 这个单词，很纯真，很美好。你身旁，你身边有一个花园，花园里的花正在慢慢的次第开放，有一个精心的小花水池，上面有蝴蝶、蜻蜓、蜜蜂在飞翔，哇，好美。教堂是哥特式的，一个美丽的女孩站在教堂的旁边，一个英俊的男子站在教堂的旁边，两个人四目相投，说了一句，你咋才来呢？ 长长的路上，我想我们是朋友，如果有期待，我想最好是不说。你总是微笑的，你总是不开口，世界被你掌握。月亮绕地球，地球绕着太阳走，我以为世界是座宁静的宇宙，今晚的天空有一颗流星划过，在预言着什么，在无声之中你拉起了我的手，我怎么感觉整个节奏，星星在闪烁，你怎么说？ 回想这一路走来的经过，想时间给了我什么呢？渐渐走远了，却忘了初衷是什么。陪我走过最美丽的风景，就当它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地坚持我自己。 梦雾的湖泊，任凭月光在皎洁，找也找不透。你眼中闪烁湖面无边的温柔，那波光在诱惑。始终你拉起了我的手，我怎么感觉整个黑夜在震动，耳朵里我听到了心跳的节奏，星星在闪烁，你会怎么说？却没有力气这么做。 我们一直往前走，把手给我，谢谢梁静茹。我永远都忘不了那双眼睛，那是多么清澈的一双眼睛啊，清澈的只能容得下我一个人。一辈子能对真用心思爱你和你用的心思爱的人好就足够了，其他的都没有那么重要，毕竟我们的时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多，毕竟我们的时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最近那一通电话还挺感动到我的，我的父亲老周这个人呢，他是一个特别不善表达的人，老周会拉小提琴，写了一首好作品，然后写东西很好，但是他不善表达，特别跟我之间，然后我的手受伤了之后呢，我是发了朋友圈说这个事情不太好，影响工作哈，然后我屏蔽了爸爸妈妈还有很多朋友，但是有我的妈妈好像真的是有灵感，就打电话说，哎，你怎么回事，没事吧最近，我说没事啊，挺好的，然后说你怎么那天我正好休息，怎么这一点还没去电台呢，我说哎呦我有点不舒服，在家休息休息，真的没事啊，没事，哎，我爸就有点嘀咕了，然后呢我的舅舅的小我舅舅的孩子从澳大利亚的墨尔本来到北京，然后带他的男朋友我们要见面，我那时候刚刚受伤周四，我就跟我爸说，爸我有可能接不了那个我的妹妹，说我这手开不了车，我特别疼痛，然后我爸就知道这事儿了，我说你别跟我妈说啊，嘿，我爸就跟我妈说了这事儿，说了之后我妈就开始打电话喽，一天打俩，一天打俩，一天打俩，然后有一回我妈在电话里说，哎呀其实你爸呢每天催我给你打个电话问问你手怎么样，哇我就忽然觉得好感动哦，就是有时候会拥有一种东西，细腻的东西，你不知道的东西，那个闷不作声的人给予你的关怀还真的胜过千言万语啊。你拥有的亲情和爱情都在一瞬间将你融化，也会将你击垮，珍惜拥有的，放弃不幸的啊！最后一首歌了，我这个失智连心的病友要跟你说再见了，但是我看到你们都在，我可开心了呢，我的左心房右心房都很开心，我要回家休息了，明天希望是好的一天，谢谢你，谢谢你们，不要忘记伍洲彤先生的节目 Love is love We are family， 拜拜。 那句真话还如更在后，要有多渴望才能够不想去拥有，瘫痪过后恨不得时光倒流，要有多疯狂才能够让短暂不朽细水长流，无奈爱是蜃楼，在城市醒来以后你兀自哀唱个不休，释放世界的宇宙，我们只是稍作停留，那些高楼那些石头，所谓永恒走得摧枯拉朽，回归熟悉的节奏，体温呼吸心跳残留，悲伤总是在下眉头，